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顶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顶光彩照人，金鱼顶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出现大幅下跌，其中在刚刚过去的周二，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下2013年4月25日来的新低，成为历史最大降幅。央行最新公告表示，未来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维护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那么为什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发生大幅波动？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对我们个人财产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汇率波动的背后。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就在这两天，人民币汇率先是在两个交易日累计下跌3.5%，使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重要热点新闻之一。而就在今天上午呢，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3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是6.4010，比前一个交易日再跌704个基点，创下2011年8月19号以来的新低。所以说，在我们今天跟外界日益联系紧密的情况下，搞清楚汇率波动的内在原因是很多听众迫切的愿望。今天我们将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研究员。陈老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说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长期以来大家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很大。那么就外汇市场来说，人民币对美元和国际其他主要货币的波动好像印象中也是相对比较缓和的，或者是趋势性的缓慢的变化。所以说本周8月11号这次出现创纪录的跌幅之后，让所有人即便是不关心经济看不懂外汇交易的朋友，都听到消息以后都会感到惊讶啊！而且人民币贬值并没有在周三戛然而止，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那么有关这一次人民币汇率的下跌，有新闻报道说8月11号在央行改变报价规则之后，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应声下跌1136个基点。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一次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跟当前所谓前面提到的这个改变报价规则有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就本轮的汇率改革来说，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 李老师您先说。 就是应该说这次呢，这个汇率市场化的所谓的趋势或者说是一个做法，现在就通过这一次基本表现出来了。应该说我们国家历来是认为这个市场化趋势里面包括汇率的形成机制啊，其实报价规则背后是实际上是表现是汇率如何形成的啊。技术细节咱们就不提了，但是整体的这次的改革其实是说为了我们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这么是一个总的原则。 对，应该讲这一次我们还是想走向市场化，这是主要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也就是说，过去大家都感觉人民币汇率跟美元相对是盯住的，然后是稳定的，是走强的。但是这一次呢，事实上就是我们想走向市场化，走向市场化呢，实际上是一次性的调整。这个调整也是以前的预期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最近的一年多来，人民币一直是预期是贬值的，尤其是离岸市场和这样市场的差价已经很大，因为离岸市场离岸市场已经在我们十一号以前，它的预期就是6.4，到年底它认为要突破到6.5，就是要贬值。所以我想这一次的报价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次是离岸和这样市场打通，打通也就你有预期6.5，那我就给调。所以我认为呢，这是一次主动的走向市场的一次行为。另一个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说也有压力。人民币已经有贬值压力，不但是在离岸市场，在这样市场也有贬值，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经济还是在下行的，就是竞争。另一个呢，就是贸易并不好，尤其是七月的贸易，我们出口大幅下降。那么在这样一种压力下呢，就是要承受这个压力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现在 SDI 马上要讨论的，就是 IMF 要讨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完全把它抵住，你不贬值，反而国际机构认为你还在人为操纵，那你人为操纵还不如我自己动。最关键这块就我们面临的九月以后，就是美国的利率可能要升，如果等它升了以后人民币贬值，那你是被动贬值，而在这之前你主动调整报价机制，调整市场就浮动。那么浮动我们已经说要扩大到2了嘛，我们在之前，所以我认为还是在应对美国可能要升息，人民币贬值压力依然在加大，离岸和这样市场差价非常大。那么做空的愿望是存在的，那我就叫你做空吧，一次性做空更好。所以我认为是 一次调整到位， 就主动调整要比被动调整好。 因为实际上一年以来我们这个人民币一直是在升值空间的，虽然你有贬值预期，已经平均算起来是14%了，就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夏天嘛，大约一年的时间已经升值了14%，所以这个压力不能一直的扛下去，要在一个适当的点，就是现在这个适当的点位把它释放出来。 对， 我查阅资料也看到这样一个记载，说在2005年7月21号的汇改中，人民币一夜升值了2.1%。那么同样是推进汇率改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过去是涨，这次是跌，这个涨跌不一，是不是恰恰说明了就是它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化？ 我认为还是一种预期。如果说2005年7月份我们汇给的时候，一直国际上和国际机构都认为我们人民币是低估了，我们应该升值，那种预期是完全存在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形势是非常不错的，2005年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外界认为你必须升值的压力下，我加强了浮动以后呢，我们叫口控的浮动以后，它肯定是升嘛。所以一直是升到了我们说的6.1、6.0几。那么这一次的预期呢，实际上从美国就是我们说量宽退出到它可能要升息，全球的非美元货币都在贬，只有我们人民币相对是稳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非美元的人民币也应该贬。所以市场国际上在做空，从这一年到一直在做空，也就是预期是贬。那么你把定报价制度一改革，它的预期就释放了。所以我们能看到2天、3.5，未来可能今天可能还会有个调整，可能在中期或者短期内还是一种调整，也就是它已经在预期你可能要走贬。这个走贬不是说人民币不值钱，是美元值钱了。美元的，因为美元指数已经回到了100左右了，那你怎么能还能把人民币定在这个位置呢？所以我认为它是一种预期贬值的压力下，我们调整了我们的就是报价制度，所以形成了一种贬值的压力。 这个背后的原理，实事求是的讲，可能有一些听众听完两位老师讲还有点没太听懂，但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两位讲到这样一个原理，就是它是因应形势的啊，它是要消化人民币目前的这个压力和风险的。 对 啊，这个可能是不是能够完全搞得懂，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下面的问题，就是本周人民币的汇率的这个相对贬值，而且幅度还不小，会对个人的财产乃至我们的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两位， 我先提一下对企业的影响。首先呢，就是对航空公司 还有一些纺织品， 嗯， 就是说是时令性、季节性、即时性比较强的商品跟公司，会产生即时的影响，这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从股市的方面都已经得到体现了，就纺织的公司，你看的这个板块，对吧？ 嗯、 然后航空公司这个板块，还有一个对老百姓来讲比较直接的，就是有时候你在网上，比如跨境的买卖、网上的网购， 嗯， 特别是国外的某些，咱们说包啊什么类似的这种奢侈品，那么肯定就马上就反映出来了， 就是说啊， 提价了嘛， 啊， 对， 你就不得不多付点钱， 这商品贵了嘛， 对，你就成，你对于个人来说成本增加了，譬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像大宗商品，比如说你要，如果你不是订的长期合同或者长期协议的一些，比如铁矿石、煤炭，还有比如说粮食等等，如果那些经过长期协议的锁定，把价格锁定了，受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如果是没有长期协议的，恐怕也会受影响，就大宗商品也受影响，所以就是说其实真正到老百姓层面我觉得还不太直接。那无非刚才我就说了，买那个跨境的商品的，包括跨境电商的这些公司跟消费品，包括一些日常的家用的一些产品，都可能会影响到老百姓。其他我倒没觉得会产生什么立刻的和即时的比较大的影响的。嗯 嗯。 我认为如果你要去海外投资置业、海外旅游，如果还要去海外进行教育，这一批人呢，当下就要多拿的钱。比方说你十万美元吧，你换十万美元，原来可能就叫6.2或者6.1，就是叫我们说61万可能就够，现在可能要到63万、62万，也就是你要增加1万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对对。 那么你如果去教育的人，他要大笔资金要移出的，还有你要去国际投资的话，如果按人民币跟美元计算，或者是欧元，因为我们相对欧元也会有贬值的一个幅度。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只要到海外置业、旅游的、购物的或者是教育的，当下它是要受到影响的。 还有买房的， 哎，那就置业，我就说的是哈，是影响的。另一个呢，就是有一批人，如果在国内，比方说跨境电商也是一方面，如果你想买进口商品的话，它价格相对会要贵的，因为人民币计算以后它就会便宜，但是呢进口的价格就会上升，所以你不管怎么说，你只要进口产品它总体是为，但是我认为有个好消息呢，比方说你是一个商人，你是搞贸易的，那你这一次还是有好的方面，比方说你以人民币计算的，你的竞争力就上升了，因为你的商品价格就便宜了，不管是箱包啊或者纺织品啊，现在钢铁啊、水泥、平板玻璃都会下降，所以呢我认为出口商来说，如果他以人民币来计算的话，他的竞争力上升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生产商呢，我认为也应该有好消息。为什么呢？如果外国进口的商品贵的同时，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的时候，它可能更多会选择国产的了。所以我倒认为对中国生产的商品，如果它信得过它一个信誉度或者安全度，我们买购买中国的商品会增加，国外去旅游的可能会相对减少一点。 理论上来说， 对， 其实这次就是有利出口不利进口， 对，支持中国自己的生产。所以我想这可能对我们的自己的生产者来说，只要它保证它质量，它就会有一个竞争力上升。出口商如果它只要保证它的竞争性，也就是它的价格便宜了，它依然会扩大市场。所以我认为总体对中国经济还是一个利好。 而且我突然觉得是正好第三季度是第四季度，就圣诞季现在开始订单的时候， 对， 正好 商品的出口， 这个时间感， 对，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出口竞争性就会强。 尤其我觉得就像南方的，就是包括东莞等等深圳地区的一些这个出口企业、出口加工企业，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 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可能咱老百姓普通人，也不存在去国外投资买房，或者大多数家庭也不存在出国受教育的这样的问题。 嗯， 那平常的吃穿住用 影响不大。对 啊，如果说非要买一个进口车或者进口这个家电， 进口车商品它就会价格要上去了。 那像这些消费，其实有些还是可以等一等。 一个是等一等，包括你受教育的人，你现在暂时换一点，因为人民币不会长期走贬，这是一个国家的中国国力所决定我们的汇率制度的，所以你现在少换一点嘛， 稍微的稳定你再换，或者是你现在有这个能力你就换呗。所以我认为影响应该说不大。如果他已经在中产阶层以上有一定影响，如果他在富裕阶层，他把这个就看得会比较淡。 所以我总的看法是，这次其实贬值其实是一个短期扰动因素，并不是一个长期趋势。 对对， 这可以让大家放心。而且我觉得咱们国家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呢，你想你用这个储备来平抑波动，我觉得还是够的。 他的能力都存 在，不用太过分的解读或者过分担心。 对。 刚才两位也谈到，就是未来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来说，可能这个波动的幅度会加大啊。那将来人民币的汇率这个走势会是怎样的？或者说这种较大幅度的波动会常态化是吗？ 应该讲波幅会加大，因为我们这次之前已经说我们的波幅已经从一上升到了2%，那波幅肯定会涨。然后呢，双向波动会常态化。也就是说，如果说在我们内部有压力的情况下，比方说经济呀、各方面的问题，它就可能会贬值。但是呢，它更多的方向，我还是认为从中长期看，它是走稳。刚才李老师也讲到，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跟另一个国家和国际上的兑换，实际上是综合国力的一个标志，也就是中国值多少，实际上就评价是这么评价。那么你能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毕竟还是在7%。这世界还是高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毕竟有3.6万亿，这在世界上几乎占到了一半左右了。那么另一个呢，就中国的贸易现在是大幅的顺差的，不是逆差，资本项依然还是平衡流出流进的。所以我想这次宏观经济支柱就不支撑人民币会长期植入走贬。那如果你要植入走贬，其他货币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次性的调整，或者叫是过于坚挺的一次回调。所以我想中长期来讲它应该是稳定的，因为为什么呢？它的经济并没有说出了大问题，它只是在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发展了我们就能解决。所以我想应该得中长期有个预期它是稳定的，但是它的波幅会扩大。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作为一个要国际投资、职业、教育的人，你要在它可能波动是对你有利的情况下，你下手，可能对你还是有利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替那些想投资的朋友问的啊。我们都知道，一般如果投资一项产业，无论说是股市啊，或者说是期货，如果它的这个波幅比较小的话，或者说趋势相对于稳定的话，或者说它就不怎么变的话，赚钱的机会会更少。啊，那如果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或者其他国际主要货币它这个波动幅度又比较大，刚才像陈老师说的一样，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又相对稳定的话，李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有更多的人会投资外汇？ 这个投资外汇是肯定的，因为事实上我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况且我们还有一个国家战略叫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其实这些呢都使得你必须在工具上、在头寸上要对外汇进行比较长线的布局。而且呢我建议就是说，比如说有些外汇的所谓期货、期权之类的都应该开始去做，因为对你的正常贸易来讲，还咱们还说为了你进行正常贸易，一些套保的工具你甚至也得要想法去锁定汇率风险， 对 你的贸易这个可能产生的价格风险方面进行防范，这些都是应该做的。那么其实这里边我倒是更想说一下，其实咱们这次国家的这个从央行的口径上来看，它进行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其实也不意外。朱镕基总理曜经做过一次调整10%的这种幅度的这种举措，后来证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你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市场化、一带一路战略这方面，其实特别是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还要纳入 SDR 对吧，特别提款权这个池子，那么跟大家享受一样的权利。在这些方面我们进行这样这个汇率政策的调整或者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我认为是完全符合预期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注意到不管是 IMF 甚至今天早上那个美联储的官员都表示理解，因为你确实嘛，你比如说你的宏观经济增长情况不及预期的话，那你就应该进行货币这个汇率的调整，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很常见的。 陈老师， 嗯， 刚才李老师谈的， 嗯， 我觉得普通听众听可能还相对宏观， 嗯， 啊，我们就问直接一点， 嗯， 比如说股市基金， 嗯， 啊，将来外汇投资会不会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涉足？ 汇率吧，如果你在做汇率市场的投资，往往是波动大这颗有收益，如果是稳定它没有收益的，那么人民币已经放到了2%，有人甚至建议3%，那这样的波动实际上只要有波幅汇率就可以做，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认为还是要盯着美元一下，为什么这样？美元迟早是要升息的，那么美元要升息的话呢，相应其他货币会贬值，但是美元的投资价值可能会上升，当然它不会很快，但是它毕竟要升，所以呢美元资产是可以有一定的考虑的，而这个考虑当然是为了考虑到你自己的收益，我认为还是要考虑。而股市呢，美国股市一定要注意，因为18000已经往下跌跳，只要美国经济好，市场股市是会往下走的，所以我认为债券市场倒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因为它债市利率会上升，所以我认为债市是比较好的。股市呢一定要谨慎，因为美国的高点已经出现了，它的泡沫是存在的，比方说我们看到硅谷的股价已经那么的高，特斯拉200几十了，那你还能去做吗？所以我认为美国市场是存在泡沫的，而我认为呢，我们更多投资还是要组合的方式呢，就是说是你能承受哪一方面的震荡，所以未来的市场国际金融也好，中国金融波动是正常的，风险是加大的，不是说风险减少，所以我认为投资者要精明才可以赚钱。 好，那么大家这次关注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的变化，以及刚才两位嘉宾也重点提示和分析了我们正在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发生的变化也将不仅仅是对于人民币本身，那么与之相关联的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还有亚洲货币也会发生一些反应，那么这些反应将会如何进行，我们的汇率改革又会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本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出现大幅下跌，其中在刚刚过去的周二，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下2013年4月25日来的新低，成为历史最大降幅。央行最新公告表示，未来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维护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那么为什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发生大幅波动？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对我们个人财产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汇率波动的背后。 北京时间12:42，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研究员，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我们知道一般提起来汇率都会联想到经济和政治的博弈，大家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包括刚才两位也谈到的，隔一段时间美国国会就要表决一下要所谓审核一下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是不是对汇率进行了操纵，而且一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面临比较大的升值压力，而这一次连续三天的调整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美国财政部对中国央行的改革说表示关注并且说表示希望看到中国汇率更加市场化，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人民币中间价新机制表示欢迎，这个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一些。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些看似不同以往的态度又透露出哪些重要信息呢？ 我认为首先一个呢，股灾以后国际上市场有一种担忧，怕中国的金融改革可能关门或者就是减缓，这样的一种担忧以后呢，认为要走到了过去的老路，但是呢我认为这一次我们做的一次改革呢，他们反而把我们看作走向市场和技术开放和改革的一个信号，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呢，他们的确是希望人民币也有一种市场化的趋势，这种机制行政，因为这种机制行政是他们也可以预期，以前我们是叫可控，那么未来我们震荡以后呢，对国际的投资者也好，他 总希望有种市场的预期，所以这种预期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我认为对他们也是非常好。还有一个呢，我认为进入中国市场他们是很迫切的，包括我们的债市他们一直想进入，但是呢由于我们的汇率制度以及其他的监管以后他不太好进来，那么这一次他们看到了一种希望，中国还在给，可能债市也会开放，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他们来说投资机会就大，因为事实上中国未来市场不是在股市，很有可能在债市，它是市场会非常大。那么西方和很多投资者啊，投资商已经看上这个市场，那么他们认为人民币这一次我们说的是定价机制的变化，很有可能要走向一个比较开放的，前面开放可能还不会，但比较开放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他们非常看好。 市场现在不是已经逐渐开放吗？原来银行间市场是只有少数的这金融机构在搞，后来不断的在扩大，我相信这个市场早晚一天要是对外资也是会开放， 对，逐步要开放的。 我追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一般谈到汇率啊，谈到经济利益的时候，一般在国际上大家好像认同有一个零和规则，就是我吃亏就肯定你占便宜，你占便宜肯定我吃亏，为什么在这方面好像听起来我们进行改革之后对我们也有利，好像西方也欢迎？ 我认为跟头他们希望我们改革，希望我们建立以市场化的一个经济机制或者是金融体系，这是他们非常希望的。我们可以看到就外资完全进入了中国市场，但是在金融领域应该说还是有各方面的限制的，这是一个事实。还有呢，利率汇率市场化是我们现在改革的一个关键点了，那么我们利率市场化呢逐步在做，比方说我们保障制度呀，大额存款都在做，但是汇率市场化呢他总感觉到我们步伐太小，尤其是比方上海自贸区他基于很大希望，但自贸区做到今天也好像没有做出多大的，所以他是基于一个很大希望，他认为你只要给就是件好事，只要给你就可能会开放，所以我像李老师刚说了，就是我们已经在汇率市场上逐步开放，那么他想你叫他的目标就是自由兑换，自由流通，所以我想这可能是 IMF 呀，美联储啊，都是这一次看好，甚至说可以理解。我认为最主要，你从 IMF 的报告就能看出来，他非常欢迎我们这么做。为什么呢？对他来说有个压力 ，SDR 怎么办？因为这一次 SDR 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人民币问题，其他货币不会，只有人民币是不是加入？而中国对 IMF 的合作已经非常重要了。到了关键时期，如果我们做出一个技术开放，那对 IMF 的评价，人民币进入 SDR 是让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创造了，所以我认为他们欢迎我们，刚好我们也想做，是他们一拍即合的。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负变化，就是这个不是副作用的负，是附属的一个变化，这两天大家也都在关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经济影响力在世界排这样的位置，那么人民币在地区来说也是具有相当体量的。那这一次人民币贬值不仅仅是中国一家的事情，对于周边亚洲国家的货币也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有报道说呢，说过去几个月在美元走强之际，人民币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稳定了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的货币。那么随着人民币汇率周二开始波动，有人担心说情况会发生变化，也有分析认为说人民币如果持续贬值的话，可能会引发其他一些国家的央行也纷纷推出这个贬值货币的措施以保持竞争力啊。对于这样的连锁反应的可能性，两位如何评价？ 我首先是这样说啊，有些表述并不是事实，譬如说新兴国家跟着我们来贬，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预期早就已经过度反应了。我为什么说过度反应了？就是说新兴国家包括像越南这种东南亚国家，其实他们已经超调在先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贬过一轮了。 哦， 我们其实是后才贬的。 嗯， 只是我们已经坚持很长时间，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坚持了一年多了呀。 嗯， 我们不能再扛了。所以我就说说我们对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就更没有道理了。 嗯， 其实我们实际上是回归正常。我并不是说我们是带领人家参与什么货币战，因为现在有很多议论说我们在带领一场货币战，我觉得这完全没有根据，我们只不过根据现实情况做了回归正常的一个举措。 我现在强调的呢，如果说货币战，实际上是美国这量宽要宣布结束已经在开始了，像有美元的其他货币都在贬值，比方说欧元、日元，包括我们亚洲货币都已经在贬，这能贬值已经非常厉害了。 对啊，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货币战从当时开始到今天已经两年左右，我们是最后一个参加进来的。 为什么有影响呢？我认为我们会大，就像一只大象突然之间也加入了这个里边，就是贬值，他们有点受不了，这就是一种冲击，因为扩大。但是呢，我非常同意李老师，我们是正常回归，就是一种价值的回归，我们的汇率也要一种价值回归，也就是比高估了，我必须要回归。我认为回归以后就是一个口吃数的问题，要不我们不口吃数了。所以我想呢，这就是一个我们加入进去以后可能影响的涟漪效应是有，但不是我们挑起。为什么主导货币是美元？国际体系里边就只有美元可以挑起各种各样的纷争，但是人民币不是，现在还没有自由兑换呢，怎么可能挑起一场货币战呢？只是一次调整，影响到了就是后来者调整变前来者，又下一轮的调整就开始，比方说越南这调整，我认为只是一说我们在正常回归当中引起的一种效应。 好，那么今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请两位就三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的种种的疑问和悬念进行了一一解读。那么就像刚才两位给大家分析的一样，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支撑，这次比较显眼的汇率波动预示着我们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正在进一步的深化，毫无疑问有了更大的弹性和韧性，对人民币的抗风险能力将是重要的加强和提升。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眼前又到八一三，历史的铁案不容翻。当年浴血斗敌顽，而今国防他稳如山。这是历史上的今儿，是吧？该说八一三抗战了。要说起来这个史实呢，想来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略知一二。今儿咱们换个形式，哪位说明白了？放精细，哎，这得听沙奶奶的，沙奶奶是历史见证人。那么来说，咱们今天纪念抗战，重温八一三，哎，这个有什么新的启示和想法呢？这就是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好了，什么呢？说是让抗战老兵分享改革的成果。人家说了，历史从来不只限于宏大抽象之存在，还会具象化在一个个人和一件件事情上面，抗战也如是。关爱抗战老兵，让他们能够分享改革的红利，有一个可以安顿的晚年，这既是当代人的责任，也是一次修复历史记忆的努力，更是抗战老兵的尊严和荣誉所在呀。那位说到此处不放点精细，这个不合适了。那是啊，对待保家卫国、浴血奋战、流血流汗的抗战老兵，应该是个什么态度？那位说这个还得问沙奶奶啊，不是，这得听郭指导员的。 李大人，孟志清一家，心存条理，真不差，从不将心不平手。 正是当年浴血斗敌顽，如今国强他民又安，翘首期待九月三盛大的阅兵，有的看。看什么呢？这是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汇总了一下 9月3号，咱们这大阅兵的八大看点，说是大阅兵啊，真有的看啊！抗战老兵方队，刚才不说了吗？善待老兵吗？让他们分享改革的成果吗？有可能啊，都上年岁的人了，再走路可能不行了，是乘车致敬。其中还包括部分的国民党老兵受阅，英模部队首次编组受阅。